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春节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米夏。 欢迎收听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，相声笑话小品集萃。 心潮澎湃。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，昨天晚上啊，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聚会，在聚会之后啊，我开车送我心中的女神回家，这一路上啊，我都非常的激动，有点心潮澎湃了。这时候呢，正好夜深，赶上路面上有查酒驾的，警察呢就把我给拦下了。我打开车窗之后，警察就让我吹一下，我吹完了以后，指标显示正常，警察呢又让我吹了一回，数值还是显示正常。我本来以为我能走了，没想到呢，警察还拦着我不让我走，而且拿着自己手里的那个测酒驾的仪器在不停地叨咕，一边叨咕还跟旁边的一个岁数比较大的警官说、哎、不对呀、啊，这测试仪是不是坏了呀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当时旁边的那个老警察走过来向车里面看了看，然后又回头看了看那个仪器，竟然对那个年轻的警察说了一句，呀，那机器没坏，你把心放肚子里吧，啊，这人没喝酒，赶紧放着走吧，这人就是没出去，车里拉了个姑娘，红得跟酒驾了似的，你赶紧让他走吧。另辟蹊径。 本人孩妈一枚，昨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，我们家宝贝儿特不高兴的就撅着小嘴回他自己屋里了。过了一会儿就听咔嚓一声，我赶紧进屋一看，我发现他把自己那存钱小猪给打碎了，然后坐在地板上一毛一毛正跟那数钱呢。我就问我们家宝贝儿，宝贝儿干嘛呢？我们家孩子翻着白眼儿对我说了一句， 没看见吗？我数钱呢。 我当时特别纳闷，我就继续问，你刚吃完饭你数什么钱呀？没想到我们家小宝贝儿是这么回答我的， 妈妈，我想来想去，我还是得买一个会做饭的妈妈去。 头脑风暴。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，文弱书生一枚。昨天下午和女朋友一起坐地铁，刚进地铁由于人比较多，一不小心踩了一个男人的脚，然后我就随口说了一声对不起，可是没想到这个男的吧还挺横，回头呢就跟我说了一句，你瞎了。 我当时我就没搂住火，我就推了那个男的一把，然后呢那个人又恶狠狠地推了我一把，我呢当时又回推了一下，就这样我和那个膀大腰圆的男的推搡了起来。而就在我心里开始发虚的时候，让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在我身旁的女朋友突然一下子就哭了，然后一边哭一边紧紧抱着我，对我大声地说道， 你不是答应过我出来以后再也不杀人了吗？ 你们能够想象当时那个小子就腿软坐在了地上和全车人惊恐的表情。我在这里只想对我的女朋友说一句，那就是，亲爱的，干得漂亮。

在电梯轿厢内请看好小朋友。 绝路， 本人小学生一枚，就在昨天晚上，我在我自己家里看到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。昨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吃完晚饭之后，我爸突然拿起了我们家的垃圾袋，主动要求下楼倒垃圾。刚开始我妈同意了，可是后来想了一会儿又叫住了我爸，对我爸说，我跟你一起下楼吧。听了这话，我爸拎着垃圾袋在门口愣了好久，然后两行热泪流了下来。他一边哭一边对我妈说，我就抽一根，别把事做得太绝了。你的眼神。 本人是一个大三学生，昨天正好赶上我们班里随机课堂测验，我有好多题不会做，当时我就毛了，情急之下我只好用眼神向我的女友求助。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考试结束之后吧，我女朋友就向我提出了分手，分手的理由竟然是， 你刚才看我的眼神里并不全都是爱，还掺杂了很多别的东西。一念之差。 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啊，我个人认为我这辈子命非常的好，尤其是在婚姻问题上啊，娶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啊。就在昨天晚上，我太太沐浴更衣之后，然后又飘然来到了客厅里，站到了我面前，然后百媚千娇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： 亲爱的，我问你，如果现在我和你前女友都站在这儿，你觉得谁漂亮？ 我当时听完我太太的话之后，我稍微迟疑了两秒钟，不过我马上就意识到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事。可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老婆的巴掌已经劈头盖脸地扇下来了，然后她立刻用手指着我质问道， 你个没良心的，你在脑子里还真比了一下是不是？好言相劝。 不瞒各位说，本人是个油脂青年，今天上午啊打出租的时候呢，就开始跟迪哥聊天。这个迪哥师傅啊比我大那么十几岁呢，所以聊着聊着呢，他就开始教育我。他跟我说，做人一定要懂得知足常乐，不能够攀比，咱比上不足，比下不是犹豫吗？还跟我说什么不能被别人绑架着生活，别人爱咋咋地，自己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，到了他这个年龄啊就什么都想开了。当时啊聊得我是心服口服，于是我附和道，我说师傅啊，您的心态是真好，我是真羡慕您呢。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师傅跟我是这么说的，嗨，我这以前也不行，我比较执拗，想不开。他说最近嘛刚得着的信，说我们那儿啊马上就要拆迁了，这我才想开了的。 节去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 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，飘在家乡翠绿的山林，在那果园里留下亲吻，在那湖水中投下笑意，啊，让翠绿的山林